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小雨，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转二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今天夜间小雨转阴，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16，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李大钊故居10月7号前已经约满，红色遗址国庆迎来参观高峰。北京通州电动自行车火灾导致5人死亡，肇事者以涉嫌失火罪被批捕。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为在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外出旅游道歉。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9月20号凌晨，北京市通州区某小区租户张某某将电动自行车电池带入室内充电，引发火灾，导致楼上5人死亡。10月3号，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经依法审查，以涉嫌失火罪对张某某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长津湖等主旋律大片凭借好口碑强势带热11期间的电影市场。截至10月3号下午6点，2021年国庆档总票房已经突破21亿元，长津湖以14亿元的票房排名第一，我和我的父辈以5.6亿的票房位列第二。国庆长假期间，位于东西城、丰台等区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迎来了参观高峰，游客们纷至沓来。记者了解到，10月7号前，李大钊故居、新青年编辑部旧址的参观预约均已满员，其中学生游客居多，还有不少是举家前来，有的干脆把节日家庭聚会地点定在了革命活动旧址。据报道，京报馆旧址国庆假期期间仍有部分的预约名额，可以通过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实名预约。北大二院旧址假期期间仍有部分名额，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党史一起学”预约参观。近日有网友说，很多人都认为脂肪对身体有害，但低质量碳水比脂肪对人体的伤害更大，这一说法随即引发关注。碳水化合物是三大宏量营养素之一，难道它还分高级低级，内部存在鄙视链吗？腾讯全民较真微信公众号邀请食品工程学专家为您解答。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蔡可娟。蔡可娟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什么是低质量碳水？它真的是比脂肪对身体更加有害吗？ 是这样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区别对待的糖、淀粉和膳食纤维，它其实都属于碳水化合物。什么是低质量碳水呢？这个糊精和低聚糖也属于碳水化合物。所谓的低质量碳水啊，是指这个糖、麦芽、糊精以及精制的淀粉，还有这个精米精面，虽然含有一定量的蛋白质，但是它的消化速度和升糖指数啊和糖相似，也被视为低质量碳水。说它们低质量，其实是因为过多的吃它们就提高了这个实现营养搭配的难度，很多人不容易做到营养均衡而已。并且其实脂肪也并不像人类想的那么坏，那人体每天所需的热量呢，应该有20%到30%来自脂肪。对于这两种营养成分，泛泛的宣称一种比另外一种伤害更大，不合理也没有意义。就像强行的比较这个香烟和槟榔哪个伤害大，或者是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哪个更有利于健康一样。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啊，当这个碳水化合物产生的热量占一天总热量的比例，也就是这个功能比，在49%到56%之间的时候，糖尿病的风险最低。那所以我们应该增加高质量碳水的摄入量，建议每天摄入全谷物和杂豆类的食物是50到150克。有一个研究显示，超过80%的中国成年居民全谷物摄入严重的不足，成年男性每天全谷物摄入量是13.9克，女性是14.6克。这个全谷物粗粮或者是高质量的碳水，它除了减肥啊，还能降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等疾病的风险，所以我们一定要每天提高这个高质量碳水的摄入量。主持人， 好的，感谢蔡可娟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一周财经热点。国家统计局公布9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为49.6%，央行澄清对全国各大银行展开个人储蓄用户排查业务为不实消息等内容。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国家统计局9月30号公布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为49.6%，低于上月0.5个百分点，降至临界点以下，制造业景气水平有所回落。9月30号，中国人民银行表示，近日网络流传所谓中国人民银行将对全国地区各大银行展开个人储蓄用户排查业务为谣言，并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将依法追究相关责任。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上半年外汇储备稳定在3.2万亿美元左右，境外对我国证券投资流入1184亿美元，同比增长84%，其中境外对我国股权投资净流入394亿美元，上年同期为净流入167亿美元，债券投资净流入789亿美元，增长66%。日前，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上半年互联网财产保险市场研究报告，上半年互联网财产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长27%，其中互联网车险累计实现保费收入111亿元，同比下降1%，互联网非车险累计实现保费收入361亿元，同比增长39%，仍然是互联网财产保险行业的主要增长点。从10月1号起，京津冀区域内开始实行统一的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也就是说，三地税收违法行为处罚标准将采用一把尺子，这将切实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沪深 A 股市场三季度收官，总体表现平稳，创业板指数涨幅达到9.39%，同期上证指数涨幅为2.74%，深圳成指下跌1.12%。凭着相关产品价格上涨、增厚业绩的预期，资源类周期性股票成为三季度最大的赢家。自9月30号上映，电影《长津湖》目前已经突破10亿大关，《长津湖》有可能超越《800》《我和我的祖国》《红海行动》等主旋律电影，位列国内电影票房排行第7位。《长津湖》目前已经打破了11项影史的记录，包括国庆档影片、战争片单日票房记录等。好了，以上就是一周财经热点关注。 当地时间10月3号，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办公室宣布，特鲁多已经向邀请他参加加拿大首个全国真相与和解日活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第一民族坎卢普斯塞维潘克道歉。10月1号就是加拿大的第一个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对原住民来说，这一天是纪念加拿大寄宿学校制度给他们造成伤痛的日子。特鲁多没有在这一天与原住民一起参加相关的纪念活动，反而带着家人游玩，引起了原住民领导人和各界人士的批评。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小雨，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转2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今天夜间小雨转阴，偏北风2-3级兼4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16，空气质量1级优。 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听听 FM 音频客户端和北京时间新媒体客户端。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新动力》。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 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暨北京广播节，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委网信办、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广播电视局指导，10月13日震撼启幕，探索声音传播新路径，开拓声音产业大格局。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暨北京广播节，探未知，创未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 爱北京，唱起来！